1998，相约在甜美的春风里，相约那永远的青春年华，心相约，心相约，相遇年又一年，无论世事天涯。 相约酒吧，王菲与那英的合作，两位当时站在巅峰的歌手，因为这次合作再次以巅峰的记忆出现在了视线当中。他们呢，在录制这首歌之前，好像都知道自己会留在记忆和历史当中，所以在演唱的过程中用尽全力。我们呢，也可以听得出来这首歌的制作技巧和歌曲的技巧代表了当时的巅峰水准。下面这首歌也流传了很久，弯弯的月亮，刘欢。 遥远的夜空有一个弯弯的月亮，弯弯的月亮下面是那弯弯的小桥，小桥的旁边有一条弯弯的小船，弯弯的小船悠悠是那童年的阿娇。阿娇摇着船，唱着那古老的歌谣，歌声随风飘，飘到我的脸上，脸上淌着泪，像那条弯弯的河水，弯弯的河水流啊，流进我的心上。

胸膛，让上次犯的错反省出梦想。每个人都是这样，享受过提心吊胆，才拒绝做爱情带罪的羔羊。回忆是抓不到的月光，握紧就变黑暗，等虚假的背影消失于晴朗。阳光在身上流转，等所有业障被原谅。 繁华都市里，远离车水马龙的喧嚣，在时光里回味你最经典的青春。老唱片的气味夹杂在耳语的风中，窗外的四季被装裱起来。 听 经典音乐第一台，北京 FM 九六九，随时随地听经典， 听经典。 九六九，听资讯。 环境保护税法昨天在全国范围内实施，专家表示，通过税收的手段防治污染，对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重要的举措。国土资源部检查结果显示，全国111个城市住宅用地出让合同的正常履历比例达到了81.8%，表明出让的住宅用地多数能够得到顺利和有效的开发。今天是新年的首个工作日，机动车尾号限行分别为2和7。北京交警提示，节后工作日的早晚高峰，交通压力将恢复到节前的水平。早高峰医院和学校周边，晚高峰市区的主要道路交通压力较为突出。昨天各地出现返程的客流高峰，约有1100万人乘坐火车出行，全国铁路增开临时旅客列车261列。国家海洋局近日表示，今年原则上不再审批一般性的填海项目，坚持以海定量，量海而行，禁止不合理需求用海。我国快舟11固体运载火箭将于今年的上半年首飞，并首次以一箭六星的方式进行发射，可大幅提升发射效率并降低成本。元旦的3天假期，北京市重点监测的景区累计接待游客人数215.5万人，同比增长16.8%，营业收入7342.04万元，同比增长17.79%。今晚，一轮超级月亮将现身天宇，感兴趣的听友可选择地势较高、视野开阔的地方，等到接近子夜时分欣赏。 阵阵晚风吹动着松涛，吹响着风铃声如天籁。站在这城市的寂静中，让一切喧嚣走远。只有青山藏在白云间，蝴蝶自由穿行在清涧，看那晚霞盛开在天边，有一群向西归鸟，谁画出这天地，又画下我和你，让我们的世界绚丽多彩，谁让我们哭泣，又给我们惊喜，让我们就这样相爱相依，总是要说再见，相聚又分离，总是走

过就不再，永远不会再重来。有一个男孩爱着那个女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刘若英的《后来》。继续呢，和你相约在经典九六九的第二个小时，我是泽林。第三届的中国泛娱乐年度暨首届的金交奖颁奖典礼将于2018年1月7号在北京举行，现在已全面的开通了报名的通道，也快来为你喜欢的偶像爱豆投票吧！详情呢，请关注微信公众号“首席娱乐官”进行了解。 盼望着假期，盼望着明天，盼望